好啦，各位又到星期一晚的三不管啦。咁节目开始嗰阵时咧，就最近呢几日啊，都系负面新闻多啦。咁啊，同大家讲讲呢个正面嘅消息。咁我哋城寨嘅 Patreon 咧，就已经超过咗有10,000个支持者。咁咧就睇下而家最新嘅情况系点样先。咁样咧就啱啱就系10129。10129，咁咧就而家我開始籌備緊咧，就係加入城寨 Patreon 咧，就可以有一個叫做回饋啊，回饋大家嘅一個行動。咁首先咧就琴日喺 Patreon 嘅朋友可能睇咗我一段短片噶啦，咁但係喺 YouTube 嘅朋友咧未必睇到嘅。咁我想同大家交代咧，就係我哋星期三會有一個 podcast 嘅新節目出現嘅啦，喺 Patreon 就係叫做《還看歷史》。咁以前咧就係我同阿仁哥啦、何俊仁一齊主持。咁啊，而家何俊仁就因為面臨呢個政治起訴啦、檢控啦咁樣，咁我哋未必有足夠嘅時間去準備。其實兩個月前我哋已經商量緊點做，咁我就諗住而家形勢危急，因為咧就中共就發動呢個港式文革。咁所以咧，我就自己行先啦。咁就喺 podcast 裏邊咧，就係會今個禮拜三開始，就會個禮拜裏邊咧，我哋有大約20分鐘到半個鐘，就係還看歷史嘅一個 audio， 純粹係聽嘅啫，就係一個節目。咁裏邊咧就會講述咧，就係用今日嘅角度睇翻中國歷史嘅問題。因為咧，好多人唔明點解中共會借歷史嚟去搞局啊？每一次的政治運動都是由歷史，譬如文化大革命就是由姚文元在《文匯報》發表評歷史新劇《海瑞罷官》開始，一篇文章開始。這個也是有中國傳統文化的因素在裏面。究竟中國歷史有什麼呢？是不是有毒的呢？為什麼我們讀中國歷史會這麼沒興趣，也都是這麼多的假的東西充斥呢？這個節目呢，就我希望是可以長做長有，咁係俾多啲人咧，可以咧係去了解我哋嘅華人啊，對中國史嘅史觀有啲現存有啲乜嘢嘅問題。睇歷史其實好簡單，我覺得係我哋在生嘅人向死咗嘅人咧去尋求一個答案。所以歷史嘅經驗教訓係俾智慧我哋，係一個啟蒙，而唔應該係一個思想嘅束縛，同埋係一個嘅偏見嘅傳播。記住，不是思想束縛和偏見的傳播，而是我們知識的啟蒙。我自己生涯歷史是畢業，也都是受教於曾經受教於我們最後一代，就親自可以接觸過錢穆，也都是生涯歷史系的大師兄余英時先教授，即是現在在美國退休的余英時教授。我自己在研究院也都受教於這個前中大校長Professor King 金耀基教授，對於中國史有一定的認識，亦都有呢持續20多年嚟咧，都係我自己嘅興趣去思考呢個中國歷史嘅問題。咁所以咧，就我會定咗一啲嘅大題目。我估計咧，第一輯咧就係13個題目，都係我哋理解中國史重要嘅一啲嘅專題。嗱，記住，我唔係教大家斷代史，由呢個唐虞夏商周、秦漢、三國、魏晉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國、宋元明清咁樣一路教落嚟，冇意思嘅。記埋一大堆人名，而家上去 Wikipedia 乜都有。反而咧就係研究一啲影響到今日中共管治嘅一啲歷史嘅問題。咁第一集我會講一個概論啦。咁然後跟住就會講儒家同法家嘅關係。點解到今日中共仍然係所謂沿用於所謂嚴刑峻法、依法治國嘅韓非、商鞅等等呢啲人嘅思想？法家有乜嘢嘅好處同埋弊病？所謂嘅儒家係點樣虛偽同埋點樣去麻痹啊中國知識分子嘅心靈？咁啊，跟住就會去到呢個嘅中國皇權嘅幾個基本嘅問題，就係佢嗰個點解秦開始已經有一個咁成熟嘅一個管治，就係所謂編户齊民、户口制啦、户籍制度，點樣令到中國進入好早好早已經係好早熟嘅一個咁樣嘅皇權直接管治？所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如果逃避呢個編户齊民嘅係咩人呢？其實就係我哋嶺南廣東人嘅祖先。鄧家人和呢個苗族，一啲走咗上山，一啲走咗落海，就係逃避呢個偏戶齊民，唔肯入去户籍裏邊去交税嘅人。咁呢個古仔好有趣。 咁就係偏護齊民，就係成為今日中共户籍制度嘅根源。點解死都唔肯裁撤呢個户口制度？咁跟住第三個部分要處理，當然就係呢個皇權啦。皇權就係同官僚同丞相之間嘅關係，然後就係中央同地方嘅關係，跟住就係外族同漢族嘅關係，跟住最重要啦，統一同分裂嘅關係。呢相信我頭先所講嘅六個重大嘅議題，就係我哋今時今日，我哋望翻轉頭過去嗰千幾二千年嘅歷史裏邊，仍然係影響緊我哋而家嘅一啲重要嘅議題。咁望過去就唔係為咗考古癖，我又冇興趣呢啲咁嘅嘢。回望過去係為咗想像將來。如果唔係嘅話，你永遠睇唔到嗰條出路喺邊度，香港嘅未來嘅出路喺邊度。問題是我哋望翻過去，去反省咗歷史裏邊中國史存在嘅一啲，你可以叫做係 DNA 嘅問題，或者係一啲叫做不可避免嘅一啲缺陷啊，一啲先天嘅缺陷裏邊。然後我哋先睇到想像，嗱啲當然係一開始係一個想像，但係冇呢種 imagination 咧，我哋基本上係冇一個執行嘅一個計劃或者目標。咁係先開啟我哋自己嘅歷史同埋政治嘅想像先，呢個係我希望呢一輯嘅還看歷史裏邊咧，可以有一個好清楚嘅一個目的地，就係開啟大家對未來香港同中國歷史嘅想像，由回望過去、思考過去，然後想像將來。我自己係一路以嚟都形成一種嘅睇法嘅啦，其實對中國史，如果大家有過去參加過農津二學。我哋城寨人嘅，我自己搞嘅一啲讀書會同埋講座，包括現代史嘅講座、香港史嘅講座同埋中國史嘅講座呢三部分嘅話咧，我相信大家都可以整理出一條主線，即係我對於中國現代史、中國過去嘅歷代嘅歷史嘅史觀同埋香港史之間三者嘅關係。我成日都覺得香港史係要擺喺世界史角度去睇，呢個亦都係同我今日所講嘅題目有關。很多人呢對於中共出手用文革方式來去搞歷史大批判，去對付這個香港考試評核局所出的一條中日關係的問題呢，就是看到個表面，看不到它後面是講的什麼。當然現在《人民日報》等等已經是公開了那個後面的意圖，就是炮打司令部，就是借機整頓所謂殖民地去殖化的教育體制去殖化。其實我不知道它講什麼，因為真正眷戀殖民地的嚴刑峻法的根本就是中共。如果不是你看到那些惡法，什麼煽惑罪啊，從來都未用過，甚至暴動罪啊，煽惑他人煽惑罪啊，到今日起訴黎智英、李柱銘、何俊仁、李卓人這些所用的罪行，全部都在殖民地惡法裡面捐窿捐罅去找回出來的控罪來的，根本是。所以你問真正的去殖民地化就是什麼，是要脫離殖民地，殖民地的本質是什麼呢？我告訴大家，因為殖民地是一個外來的政權，殖民地的本質就是 Draconian Law， 嚴刑峻法。如果不是嚴刑峻法的話，怎可能維持外來政權的鎮壓性和管治呢？但是英國人很懂裝扮到他的政治文明那一面，但是後面的惡法呢，他就全而不用 as 一個 reserve power 在手裡面。而真正最想將香港 turn back the clock帶回去八十年代的，其實就是中共。因為中共沿用的就是法家那套的嚴刑峻法，他最不想拋掉的就是殖民地裏面的鎮壓性的國家機器，包括紀律部隊、警察、警例和後面那些刑事條例。所以你就看到咯，他所謂的去殖化基本上是什麼呢？只不過就是要求將中共那種的黨國史觀、黨化教育帶來香港，去洗香港年青學子的腦。因為他覺得為何由雨傘運動一路到這個反送中越演越烈，變成年青人上街抗爭，甚至有暴力抗爭出現呢？那就找黃志文來搞青年政策，當然徹底失敗了。為何？因為搞青年政策那些是以前觀塘區議會主席陳振彬，就是穿著企領那個白曬頭的阿叔，還有最後生那個叫劉明偉，搞得什麼出樣？將所有一國兩制的政治失敗是歸咎於年輕人，以前就是三大法寶去推卸諉過於人 將中共自己搞到一鍋粥，第一叫做外國勢力，第二叫做黎智英，第三叫做香港電台。你睇呢個 CCTV 嘅紀錄片，你咪睇到咯。喂，我聽咗呢樣嘢三十幾年，大佬，當日我入一周刊做係1998年，第一個做嘅古仔就係徐四文、梁振英去干預呢個港台嘅頭條新聞，借呢個屈榮賢嘅老公林超榮嘅爛 get 拉登嘅爛 get 去整治呢個港台。1998年啊，講緊係好啦，跟住到肥佬禮，到而家仲係講緊啦。喺中央電視台今琴日播嘅呢個偽紀錄片裏邊，我話如果外國勢力黎智英香港電台，其實香港所有傳媒都俾佢搞掂噶咯，除咗蘋果日報係咪？香港電台其實 radio 嗰邊已經俾佢搞掂噶咯，大家仲有冇聽晏夜晚黑傍晚六點鐘嘅封煙咧？冇啦嘛，點解啊？因為嗰個封煙全部都已經係變成。哦，多謝阿陳生。好啦，我哋而家聽下李太講乜。好啦，阿李太就話呢個教育教考評局咁樣出題係唔啱嘅。好多謝李太，我而家又聽下陳小姐。喂，大佬，我使乜聽你講啊？咁嘅垃圾封煙，香港電台實際上已經廢咗武功，係廢剩電視部裏邊個別嘅節目，係仍然譬如《鏗鏘集》做佢最憎咩啊？元朗黑夜啊嘛，我都講攞埋獎添。你點搞啊？網上百幾二百萬人撐，你點搞啊？係嘛？佢根本唔明白一樣嘢係咩咧？就係你嘅政治失敗，你係諉過於人，諉過於香港電台，諉過於蘋果日報，諉過於外國勢力。好啦，而家揾到第四個永遠可以歸咎嘅原因，我哋叫做 permanent failure 嘅就係 education 教育，實啱嘅。你問嗰啲時事評論員，以前嗰啲我哋最中意嘲笑嗰啲，一出嚟講香港點解唔掂啊？哦，因為教育問題咯。其實因為佢係永遠。你都可以找到一個理據去將政府管治失敗去作出一個解釋的，其實外國如是美國如是，你都可以歸咎於教育問題，因為他不會反駁的，是不是？因為教育總會有各種各樣的，有人成功有人失敗，在核子摸象捉住那條核象尾，你就可以說哦，這個就是教育的原因導致咯。我心想，坦白說現在的年輕人在學校裡面六四不可以公開討論，在大學裡面係嘛？嗰啲嘅教師，我睇下今次呢個考評局事件，我一路等等等，睇下有邊個我認識嘅。我1984年入讀新亞歷史系，我同屆認識嘅，對上兩屆對上三屆，唔係入咗去教育局做課程發展總監，就係喺大學裏邊教緊歷史嘅。我相當之失望。我見到的只有一個劉志鵬出來為政府和中共是助拳，劉志鵬當然就是分定啊，全部都是研究嶺南文化，是吧？那個 project kick off 的時候是中聯辦主任去剪彩的，你知道什麼料啦？劉志鵬在哪裡？嶺大、嶺南還是樹人？我不知道，真的是吧？我完全沒有看過他寫的東西，但是我只知道這個是一個政客。但是有沒有一個正常的人告訴我，我看到 Facebook 裏面我有一個大師兄，就是崇基神學院院長邢福曾，他 call 回當年我們中國史學史的老師陸耀東的一番說話。他說他臨畢業之前就將一本陸耀東寫的書《中共史學中國史學的危機》他給陸耀東寫一個留一個寫低一個紀念，他就是說我們要尊重歷史獨立的傳統。我只是見到一個人，唯一在公開肯公開在這件事裡面發現，在我對上對落，即是說對上即是82年、81年入讀中大的，對落即是85年、86年入讀中大的，跟著我在中大 total 留了7年，我在研究院3年，是上上落落10年的人，整整一代的知識分子是沒有一個敢出來公開駁斥這個楊潤雄，駁斥呢個大公報，駁斥呢個人民日報所講嘅嘢，你就知道中共要整治嘅，其實根本就唔係教育局嘅問題，佢係要將所有知識分子利用呢個叫做當代嘅科場案。科場案，我哋讀明清史嘅一定知，就係皇帝發起文字獄裏邊，就係用考試科場，即係南京貢院啊，科舉考試裏邊。出試題的問題 在科場裏面的試題雞蛋裏面挑骨頭，然後就去整頓當時主考的官僚和他的門生，這些叫敲山震虎，每一次都是。1966年姚文元發表在上海文匯報發表評歷史新劇《海瑞罷官》，這本書整本書劉耿生著作，就是中共的檔案研究的教授，人民大學，整本書就是講《海瑞罷官》這篇文章的來龍去脈。為什麼寫《海瑞罷官》？就是因為他要特登寫到有那麼荒誕，得那麼荒誕，然後指鹿為馬，跟住看你那班知識分子懂不懂得看風向，靠邊站。這個就是中共一路以來的手法。今天三不管就是跟大家講這種的中共搞運動式的管治手法應用在香港。我不知道今個禮拜還有沒有一些我認識的知識分子、歷史學家、歷史學教授、系主任敢於站出來去駁斥現在這場發起以整頓整治香港知識分子為任務的一個這樣的文革式的迫害。首先我想說，很多人說文革已經過去，文革看看你怎麼理解。文化大革命可以是由講一個政治歷史的事件，就是1966年上海文匯報發表姚文元的評新篇歷史劇《海瑞罷官》這篇文章開始，然後一路去到1976年這個文革結束為止，這十年浩劫裏面所發生的政治事件，大大小小的事件，包括紅衛兵運動、上山下鄉運動，包括劉少奇國家主席這個被打倒囚禁，然後病死在這個秦城監獄，不是應該河南的，不是秦城監獄，然後跟著就是講這個的當時解放軍怎樣介入政治，林彪個人崇拜、林彪叛徒等等，這些所有的事件，這些事件是在歷史上是不會重複的。因為大家都明白那些人物已經過去，江青已經自殺身亡，林彪在這個 外蒙古溫都爾汗墜機身亡，毛澤東亦都是那條死魚鹹魚，就在這個水晶棺材那裡千秋萬世都不能入土為安。所以合議的文革是不會重複，但是文革究竟對我們來說是什麼呢？就不是講緊嗰啲人嗰啲事件，我哋讀歷史，所謂歷史係啟蒙同埋智慧，就係咁嘅原因。文革係一種毛澤東管治社會嘅一種手法，呢種手法係攞嚟實現毛澤東嘅一個社會改造工程 （social engineering）。呢個 social engineering 係要將中國跑步進入共產社會，變成係一個公有制為主、人人講政治嘅一個咁樣嘅社會。咁當時毛澤東喺1949年之後，佢係一個民望最高嘅魅力領袖，因為喺延安開始，成個共產黨決定就係以毛澤東為紅太陽，去製造一個造神運動出現。蘇聯派專家幫毛澤東寫一啲理論嘅文章，再由呢個康生、陳伯達等等去整理，然後變成今日嘅毛選裏邊嘅文章。其實毛澤東係唔識嗰啲嘢。咩矛盾論啊、實踐論啊嗰啲，基本上係蘇聯專家幫佢搞嘅，其實就即係抄襲嗰啲喺蘇聯裏邊最簡單嗰啲嘅咩聯共咩簡明基本教程啊嗰啲咁嘅書，係最中學生嗰啲書抄出嚟。好啦，然後就造神開始，所以毛澤東係成個中共裏邊嘅一個魅力領袖嚟。呢、這個魅力領袖就喺第一個五年計劃結束之後咧。就要宣布咧，就係建，因為魅力領袖就唔可以咩咧，唔可以面對一個常態化嘅政府，即係話一個革命之後嘅政權，佢進入一個常態化，即係咪交俾啲官僚啊、專家去搞五年計劃咯？一個五年計劃，第二個五年計劃，咁樣咪去發展經濟咯？咁，但係毛澤東喺咁嘅情況下邊，毛澤東就冇角色噶啦，其實，因為佢係一個意識形態嘅領袖，佢講政治，佢唔識嗰啲實務嘢噶嘛。即係吹水 bluffers， 我哋叫做吹水怪。好啦，佢就要咩咧？佢為咗令到鞏固自己領導權，佢就打造啊，用大陸嘅講法， 打造一個烏托邦式的社會，就是一個公有制，沒有私有制，取消私有產權，所以就提出三面紅旗，大躍進總路線和這個人民公社三面紅旗。人民公社就是說所有人的耕地全部集體化，集體化之後種了出來的東西就由公去拿了，跟住你需要的嘢就話公分派俾你，就去集體食堂嗰度食飯，係冇私有嘅財產，養只雞都唔得，養只豬都唔得，種棵果樹、種芒果樹都唔得。好啦，呢個情況就係導致到中共喺大躍進之後出現咗三年嘅饑荒。中共首先篡改歷史就係話呢三年饑荒係因為天災，其實係人禍造成。人禍造成嘅原因係因為公有制之後，仲要佢哋煉鋼。在 農田裏面煉鋼，咁就用嗰啲農田基裏邊嗰啲泥啊，整個咁樣嘅煉鋼嗰啲爐，煉咩鋼啫？其實將屋企裏邊嗰啲嘅生鏽鐵、門框、鑊、床框抌咗落去個爐嗰度煮出嚟就叫鋼，你信唔信啊？全中國冇一個科學家話嗰啲唔係鋼，嗰啲係廢鐵。好啦，去咗煉鋼，邊個人去收割咧？邊個人去耕田咧？結果就造成全國大饑荒。當時劉少奇派工作組落去安徽省調查，發覺人食人，出現人食人。劉少奇當時話：如果喺中國傳統歷史書上邊，任何一個地方出現人食人，一定要記喺史冊裏邊嘅，係唔可以隱瞞。結果就去到呢個嘅三面紅旗失敗之後，喺廬山會議裏邊一齊咧，想向毛澤東奪權。就召開擴大會議，諗住7000人舉手舉冧毛澤東，喺黨裏邊向毛澤東奪權。毛澤東知道要暫時避一避，所以就主動退居第二線，就由鄧小平、劉少奇、周恩來呢啲強調國務院嘅官僚系統嘅人去回復嗰個經濟發展。但係同時，佢就準備1966年嘅文化大革命，就喺上海另立司令部，由江青、姚文元。江青去招募一班流民，民踎我哋叫做，就是一啲嘅垃圾民人，就是姚文元，只係上海盧灣區裏邊嘅一個宣傳部嘅一個小幹部，就準備咩咧？去鬥倒呢個劉少奇，發動文化大革命。但係個官僚機器控制喺黨裏邊嘅幾個話事人，即係劉少奇、鄧小平、周恩來手上，佢點可以打散呢個官僚機器咧？奪權咧？結果他想到什麼？用紅衛兵，由中學生搞革命，無限忠於毛澤東，鼓吹個人崇拜。第二，用林彪在解放軍裏面去宣傳個人崇拜，將真正的毛語錄其實是解放軍裏面編出來的嘛，就是招請示、晚會報、跳中字舞等等這些東西，就是用一種愚民洗腦的方式去號召一班忠於毛澤東的群眾去打擊潰呢個共產黨嘅官僚。所以大家見到1967年點解香港會出現暴動咧，係因為當時香港見到大陸嘅紅衛兵已經奪權，當時香港嘅新華社即係今日嘅中聯辦政副主任祁峰、梁威林覺得，如果我哋亦都唔搞一場轟轟烈烈嘅革命運動，翻到去咪賴嘢，翻到大陸，所以咪放炸彈咯，咪喺香港搞六七暴動咯。是響應文革，這個根本是跟什麼勞工矛盾是完全無關。為什麼？如果你說社會矛盾導致1967，為什麼1966年天星碼頭加斗領導致到的九龍騷亂裡面工聯會不參與？一講就踢爆了已經。好了，響應文革的時候，所以我說文革是什麼意思？文革就是一種用群眾運動的方式去打碎這個官僚機器。在管理學裏面，我們讀社會學其中一個很重要的理論導師，當然不是林鄭所說，林鄭那些是 social work， 其實不是社會學，不是 sociology， 我從來沒有聽過林鄭說 sociology 的東西，她竟然連 social work 和 sociology 都分不開的。現在作為一個特首簡直是笑片來的。 sociology 裏面 classical theory 三大理論家，一個 Karl Marx 馬克思，一個 Edmund Durkheim，同埋呢個德國嘅哲學家歷史哲學社會學家 Max Weber。Max Weber 就係分析 bureaucracy 係點樣嚟。bureaucracy 就係講理性，講理性、講規矩、講層級、講服從、講制度。 因為咁樣嘅話咧，就會令到成個管治咧係有效率之餘，同埋有可預測性。Bureaucracy 體現喺咩？就係科舉啊嘛，考試啊。點解考試最重要就係你唔可以將啲題目搬嚟搬去，考完之後就話呢條題目唔啱，我要取消。咁嘅話，個成個考試就冇咗個可預測性。考試最公平係咩咧？就算我有錢，我冇錢，我係劉明偉，我係呢個城寨出來者，大家考同一個試。劉明偉唔讀書一樣係肥佬，係咪？呢個就係所謂 bureaucracy 理性可預測性，但係同時官僚做嘢就叫做有規有矩。你要改變一個政策，你唔可以純粹落一個 order 我要改，你要說服啲官僚話俾佢聽點解要咁改，點樣為之？改完之後嘅 benchmark 成功或者失敗係點樣？因為下邊實會問你嘅。好啦，香港一路以嚟，最成功的就是英式的文官體制 bureaucracy， 這個不是列寧式的幹部體制。英式的文官體制我們就是講 play by the book， 就是由那個的法例規限和內部監察去決定。官僚你沒有內部監察，他會作反，你亦都不可以下下由個皇帝伸隻手下去，由個港督伸隻手下去指揮他們怎麼做怎麼做怎麼做。所以官僚一定是表演了一個自己內部一個制衡的一個體制出來，就是所謂 self-regulate 或者叫 self-rectify， 即是自我改正的一個機制。而為什麼香港的考評局是獨立於教育局呢？就是英治時代他就用一種叫做法定機構的方式，將很多不應該由政府介入的一些執行的部門，將它變成是一個根據一條法例成立獨立於政府以外的一個部門。譬如房屋房委会啦，法定机构啦，机管局是法定机构啦，地铁未上市之前都是根据地铁条例成立的法定机构啦。正正就是摆脱了官僚的僵化贪污，同时又有外面的一种独立性和他们的内部监察，就是根据那条法例嘛。考评局就是这样独立出来的，因为考试就是最能够体现官僚理性的其中一個最重要的一 part 嚟。如果冇咗呢種嘅獨立嘅考試部門嘅話咧，其實任何嘅 bureaucracy 都可以係做假，因為你 recruitment 嗰陣時候已經係假噶啦嘛。你嗰個得嗰個博士，譬如大陸嗰啲大佬佢掛嘅博士學位，其實可能係假噶嘛。其實即係好似阿郭佩凡咁樣，柯創成啊等等。咁呢種咁樣嘅情況用。官僚去管治，佢就係製造一個穩定性，令到一個社會可預測性，大家遵循一套嘅制度去競爭、去考試，製造一個相對公平嘅環境。咁你問同個考官出題嗰個人講：喂，呢樣嘢政治不正確。喺佢嘅世界裏邊，出題係冇政治不正確。我想指證一樣嘢，嗰啲副教育局長姓康嗰條八婆根本係唔知道呢一科唔係中國歷史嚟噶 ，DSE 呢一科係世界史啊，係 history 嚟噶。History 由我讀嗰個年代都係 open ended 去問問題嘅，同中國史出題嘅方式根本係唔同，根本係唔同。中國史就係當然喺殖民地年代嗰啲老師叔孺都係受中華教影響啦，所以佢咪要叫你背答案咯。我哋嗰個年代考中國史同考世界史係兩種唔同嘅 approach 嚟嘅，答中國史係一定要背 model answer 嘅，係嘛？元朝末亡一定是因為元順帝是一個昏君暴政和鹹濕，所有末代皇帝都是鹹濕的。我就不明白為什麼明太祖或者這個明成祖那麼多老婆，為什麼明崇祯又是 明崇祯只有一個老婆，為什麼他不鹹濕？當時我已經問老師，崇祯皇帝不鹹濕，但為什麼又會亡國呢？他就叫你坐下，然後趕你出去課室門口咯。因為中國史就是一種的以背誦一個 model answer 為主，而西洋史的教導一路以來都是用一種 open ended， 你可以拗的。好了，他說話一個侵略戰爭是 不容許拗，你從中國史的角度未必，但我都不贊成，其實但起碼都還有得拗。但你從 world history 的角度去看的話，即是說這個就是所謂中共眼中的所謂殖民地刮骨療毒了。為什麼？因為他最怕是什麼？最怕是香港人用世界史的角度看中國。這個沒有人說過這個問題。為什麼？因為你用世界史角度去看的時候，你就會發覺鴉片戰爭。為什麼清廷會戰敗？ 你見到之前批判是可立小學教鴉片戰爭嘛，已經嚟緊料噶啦。其實係嗰、那個老師其實是教錯嘢，其實係咪話英國因為要掃鴉片，所以發動鴉片戰爭？但你會發覺，喂，我哋嗰個年代西洋史都可以拗，究竟鴉片戰爭是一個通商戰爭啊、貿易戰爭，定係因為鴉片嘅？是有得拗嘅。究竟鴉片戰嘅角色係咪咁重要呢？究竟林則徐沒收鴉片之後囚禁英商，喂，鴉片已經解決，但係點解佢要囚禁英商咧？係咪點解鴉片戰爭呢、這個印度英印陸軍咁鬼遠嚟到中國作戰？點解呢個滿清帝國咁快崩潰嘅咧？係咩原因呢？係嘛？當然就唔係淨係船堅炮利啦，係因為財政崩潰啊嘛。中國嘅軍費係層層剝削，喺度篤數啊嘛。篤數就係話我已經派咗幾多水師啦。其實嗰個水師係假嘅，就問皇帝攞咗軍饷撥咗錢落嚟，然後開人頭數啊嘛。即係等於黑社會劈友一樣，我要動200人由屯門出嚟，實際佢動咗50人，跟住開條數就150人，就叫阿公找咗佢。不過呢啲就係歷史裏面嘅史實，就係而家中共將佢埋藏。如果你從世界史角度去睇，你就會知道點解日本同中國喺第二次中日戰爭之前嗰個關係咁緊張，因為呢個中共最唔想人去 touch 嘅問題，因為中共係當時蘇聯共產國際嘅走狗，而蘇聯就係染指中國東北，係同蘇日俄較勁，打過一次日俄戰爭，1905年。係咪？俄國一路就係及住緊中國嘅東北東三省，因為邊個控制中國嘅東三省就可以控制中國。而當時日本本來以為蔣介石係會親日，然後跟住佢會制衡嘅就係俄羅斯蘇聯帝國嘅走狗中國共產黨。如果你從世界史日俄嘅角力去睇成個當時嘅亞洲局勢，你就會明白嗰場戰爭絕對唔係一兩個民族之間戰爭咁簡單。但係點解佢最驚你係咁啊嘛？好啦，跟住好多人喺回應嗰陣時講，毛澤東多謝呢個日軍侵華，係咪令到呢個中共崛起？呢個佢從來都冇掩飾過。點解咧？因為喺1989年之前，中國共產黨根本從來都冇將民族主義掛喺後邊嘅。民族主義對佢嚟講，只不過是一個工具，特別喺60年代，毛澤東更加唔會，因為共產黨係信國際主義噶嘛。如果唔係點會中共自己冇得食，將啲錢、將啲糧食運快運曬俾胡志明啫，運曬俾運去安哥拉遊擊隊，然後送啲專家去坦桑尼亞、讚比亞起鐵路，死咁多人啫。國際主義啊嘛，支援國際發展咯。佢點會講民族主義嘅啫？係嘛？釣魚台啊，提都唔提啦嗰陣時，有乜問題啊？黑核指導整個東三省失去了那個那麼多土地給這個蘇聯，他怎麼會提呢？他不提的。為什麼？1989年之後，六四之後，中共意識形態崩潰，所以才1990年第一次紀念鴉片戰爭。大家看看虎門那個林則徐紀念館何時落成你就知道了。我們最清楚那個底勢的，其實。但是他今天他就要扮民族主義出來去 dominate 大家，就是說我 defend 民族主義。我都話啦，中日第二次中日戰爭對中國人嚟講係絕對嘅苦難，死咗咁多人，每一個香港嘅家庭總有佢哋嘅親朋戚友係走過戰亂，經歷過3年零8個月。我阿嫲就喺香港經歷過3年零8個月，係咪？我外父就係當時參加過長沙會戰嘅國民黨嘅軍人，打日本仔喺長沙，點會唔係民族苦難呢？但是對共產黨來說就是不是苦難了，因為是沒有人做得出在民族危難的時候利用民族危難吃最大最大的人血饅頭。那些網民最喜歡說人血饅頭，其實中共就是人血饅頭的始祖，也都是最大的人血饅頭。全中國死了這麼多人，他躲在閃金寧邊區除了種鴉片，然後就發展自己的武裝力量，準備日本一投降就奪取這個政權。有沒有人當國家危難，整個中華民族陷入這麼大的苦難的時候，是仍然在想自己的黨怎樣去奪權？即是說如果我們是所謂一家人，外面有賊準備爆門進來，然後跟著放火，已經房屋已經燒了半邊去，然後你是在想 趁呢個賊入屋嗰陣時候，懟冧屋企隔離嗰個兄弟，然後將啲家產攞曬。有冇人做得出呢？係冇人做得出嘅。所以佢點解咁介意？如果我哋用世界史嘅角度去睇中國歷史會，會係咩啊？你會疏離於共產黨嗰套嘅，而家攞嚟作為佢哋唯一嘅意識形態工具，就係民族主義。國際主義冇咗，共產理想冇曬，而家走緊嘅一種叫做官僚資本主義嘅社會。呢、這個官僚資本主義係冇咗理想噶啦，已經係。但佢點樣 justify 啲人接受佢嘅管治呢？就係話俾你聽，我代表偉大嘅民族復興，然後餵食呢個鴉片毒藥俾中國人，而你香港就係一個異端。你發出呢啲咁嘅聲音，你咪雜音咯。我個 song sheet 唔係咁嘅喎，你走曬音喎，你揸住個喇叭喺度吹，唔跟個節奏喎。勾曬 beat 喎，真係亂曬 beat 喎，係嘛？好似呢個周星馳嘅《回魂夜》咁喎，真係嚇唔跟 beat 嘅喎你，所以佢咪要將呢種嘅借一個科場案，首先整頓就係咩學校，然後整頓考試局，將考試納入去中共嘅意識形態控制。第三最主要係咩？其實係鞭撻香港嘅知識分子。大家有冇留意到香港知識分子嗱？政客唔好講啦。或者我哋呢啲喺傳媒裏邊嘅評論員，我講緊係純粹學術研究嘅人，嗰種嘅集體沉默，你話幾恐怖？中大歷史係，港大歷史係，浸會歷史係，樹人嶺南係嘛？點解嗰啲人唔見曬嘅咧？而最重要、最可悲係咩咧？其實好多人嗰啲人係我認識嘅，其實。所以我覺得除了 我最尊敬就是邢福曾，但他不是一個歷史學家，他是一個崇基神學院的院長，是近這幾年一路在宗教政策裏面對中共口誅筆伐，就是我師兄來的。其實如果我們記得當年陸耀東教中共史學史講什麼的，其實現在在座的每一個他的學生其實是愧對新亞歷史系的老師，其實是應該感到羞愧。我們先休息一陣，回来我们讲就是这种用运动方式管治社会，我们怎样抵抗和会带来什么的后果。 会不会好呢？好挂着他们啊。 对啦，那里要闹一点啊。 暂时不要会啊，将他们带回家就行了。一于带他们回家慢慢谈啊。